像苏打汽水，哔哔啵啵哔啵，恋爱的感觉像好多的气泡飘向天际，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是飞行进行曲。你说爱情像滑翔翼，可以带我们到幸福地方去，当温柔的风一吹，我们就起飞，一起旅行。坐上爱的滑翔翼，我们最远可以到哪里？我做的梦和你的约定，现在是否正常？就同一点点更前进，坐在爱的我的心，因为你的亲吻漫步在云端里，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，打过地心引力，就像苏打汽水，哔哔啵啵哔啵，恋爱的感觉像好多的气泡飘向天际，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是飞行进行曲。你说爱情像滑翔翼，我越害怕。